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15集，端粥。戚楚英突然问道：“ 家里的管事换人了？” 账房勾着身，小声说：“ 回大帅的话，没换呢。” 那就奇怪了。 戚卓英又翻了几页。 往年结账都是一团乱麻，恨不得再记糊点，去年的怎么这么清楚？ 这账岂止是清楚，连今年的预支都专门分出本册子，把府内各房的花销列得明明白白。姨娘们的胭脂水粉在戚卓英的要求上再次省了一半，七十余讲不清楚的庄子也都名列其上，这做的简直比户部的账面都漂亮。 原先咱们府里头账目繁杂，各房言语不详，先生们也无从下手。 账房接过茶盏，捧给戚竹英：“ 啊，大帅上回要府上节俭，可是下边的庄子算不清楚，每月供物合在后勤花销里边，乱七八糟。” 戚竹英抬眸看着账房：“ 哦，这回啊是大夫人算的。” 账房怕戚竹英不高兴，紧接着说：“ 大夫人管后院，各房账面都得看，专门派人来跟咱们说这账太乱了，为着您在前头的军饷支出也得重新做。我们赶着重做了几回，都耐不住各房闹，好些院子藏庄子不肯交代实话。” 这倒是真的，姨娘们都怕戚时雨一命呜呼，把手上的庄子铺子攥得紧，还要从府里边使劲捞，每回算账嘴里都没个实话。戚竹英不待在后院，戚伟这些心腹也都是外男，不好插手，所以这账一直乱着，他想起来就头疼。这花三有点能耐啊。戚竹英拿着账簿：“ 哈，姨娘们就这么听他的话？” 起先给大夫人甩脸子呢，都是生过哥的人，仗着老爷心疼，不交账还要去老爷院子里闹。大帅不是把红英姑娘给大夫人用了吗？大夫人啊，就让红英姑娘把哭昏的姨娘请回院子里，叫大夫来看，大夫看不出病，大夫人就把姨娘都埋院子里了。 戚竹英没反应过来，他愣了许语：“ 埋院子里了？ 啊，埋院子里了。哎，这下好了，姨娘们都哭成泪人了，说要跟大帅告状。”“ 啊，给我告状？”“ 啊，大夫人就给了马，开了门让他们去。” 姨娘们平素穿衣都要人服侍，哪个会骑马？戚时雨不好那口，那么冷的天，谁敢去戚时雨院子里哭丧，花香义就把谁埋自个儿院子里，跟种萝卜似的，不要片刻就冻得姨娘们撅过去了。花香姨身边的姑姑都是太后精挑细选的老人，姨娘们敢撒泼，他们就敢换着花样狠治。姨娘们跪廊子立规矩，连花香姨的面都见不着，等姨娘们哭哭啼啼的回了自个儿院子，就换儿子们上。花香姨坐在屏风后边温声说：“ 是哥儿呀，听说前几日在外头欠着几百两银子没还，人都追咱们家里来了，这哪成呢？我是做主母的，心里头怜惜你们兄弟几个，就叫姑姑先还上了。你们别怕，条子都摁着手印签着名，我给保存着，以免日后人家赖账回头找上老爷。哎，哥儿不做了。” 账房给戚竹英学完：“ 啊，就这么着，大夫人手里头捏着哥们的账，只要跟咱们报一声，哥的铺子就得通通抵到大夫人名下，这谁还敢闹啊？” 戚竹英合了账簿，他站了手起，又把账簿打开了，道：“ 哼，挺有脾气。” 这账目理得实在漂亮，戚竹英忍不住想，要是外头的军帐 也能做得这么好，他害怕户部那几个老油子。但花香衣到底是太后的心尖肉，他想了想，还是作罢了。二月雪渐少了，此周的晴日增加，沈泽川得空就带着姚文玉到城郊转转。今日万里无云，晴空湛蓝，林间积雪已经出现融化之势，解冻的溪水叮咚，能见着些野物了。丁桃要放风踏双衣，就带着立雄在林子边上玩。 这几日看着精神不好， 沈泽川就着雪擦了手，看姚文玉一眼， 是夜里没有睡好吗？ 姚文玉苍白的侧脸映在双眼间，他对沈泽川微微一笑， 天冷腿疼罢了。 他顿了顿， 二爷到敦州已有半月，府君收到消息了吗？ 谭台虎发现洛山上有残匪游荡，策安就在那里耽误了几日。前夜说洛山残匪已经荡清，离北铁骑占据了洛山。 沈泽川今日换了玉色窄袖袍，外罩绒长褂，看着更年轻。他右臂带着狗皮臂缚，在抬臂时吹响了口哨，猛就从林间旋身飞下，落在了他的右臂上。猛太沉了，沈泽川只能驾片刻。他给这两头跑的信使喂了白肉，就再次放他玩去了。 洛山不愁， 姚文玉看着猛飞离。 难在端州， 端州全县直面查实河，这几年被边沙骑兵侵蚀透彻，谁也不知道里边究竟有多少蝎子。萧直也只带了5000禁军，剩余的都是离北铁骑，他不肯彻底放弃离北重将，在端州一战里势必要找到对付蝎子的办法。沈泽川的心就悬在端州。 如今驿站通畅，即便情况有变也能立即出兵援助，何况二爷吉人自有天相。 姚文玉看沈泽川神色凝重，便宽慰道。沈泽川拨开耳边的枯枝， 陆广白说阿穆尔在查实河对岸种了粮食，我担忧他对中伯早就起了戒心，把良田放在格达勒附近，是为了要更好地和端州打持久战。 离北现在经不起拖，端州如果打不下来，那么沙三营就相当危险，并且中伯就无法彻底地关上大门。阿穆尔目光放得太长，沈德川甚至觉得从南到北他都看在眼中。回想一下去年的战事，阿穆尔先用胡和鲁牵住郭维里，给了哈森北上的时间，当时蝎子混迹在中伯境内偷运辎重，就是在为攻占离北战营做准备。现在他用哈森打掉了萧方旭，让北方战场的压力锐减，面对戚竹英就更有底气。他靠蝎子牵制离北，再靠骑兵跟戚竹英焦灼，中伯就是虚弱的腹部，只要他再腾出脚来，就能从这里躲翻才稳住的战线。端州是场苦战。姚文玉正欲说什么，费胜就策马来了，他下马对沈德川行礼。 主子，言何如来了？ 沈德川知道去都才查完河州的漕运，言何如开始来叫苦的。绝西柳州新港的事情还没有谈妥，他转身说， 回去吧。 严和如确实是来叫苦的，他到得太晚，周贵几个陪坐跟他略谈了些柳州的事情。沈泽川回来时他就老实了，把河州漕运的事情讲了。 户部原先管河州的漕运的官儿叫梁崔山，兼领绝西盐税，他去年和江青山把13城安排得清楚，咱们生意不好做，就是这两个人的手笔。 严和如嫌椅子太硬，挪动了几下，神采飞扬地说， 哎呀，府君，我可愁了呢，这人不好对付呀，也是不收东西的硬茬，可你猜怎么着，这回我还没想到办法他就被调走了，说是跟大理寺查丹城田，朝廷帮了我一个大忙呢。 沈泽川听着这名字耳熟， 梁崔山。 梁崔山字重申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